乎几身秋好看，我脱脱一副面孔，人拉拉一丝真才，那就是舞台上的传奇，传剧中的变 快如电，快如电，看看看看看看看，变变变，好潇洒，好浪漫。说是不迟，那是不慢，难则不会，会则不难。人生越看近看，前看后看，近看慢看，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环看粗看，人是好耍有心。